知，刚开放至根本心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炽热伤心的句子。碎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论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开放至根本心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意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意伤心的句子。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熊辉，今天我们又相约在了你最熟悉的这一家电台，30分钟的音乐之旅，我们今天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华仔的歌声《一起走过的日子》。其实今天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送上这首歌，也是要非常感谢每天在我这个同一时间，你能够密切陪伴肖辉走过这一段，你最认可的光阴时间。说到他，你会想到什么呢？而作为歌手，刘德华呢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人物。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当中是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之为了刘氏情歌。他凭借着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了《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等众多的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其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受，一首首刘氏情歌已经成为了港式情歌的代名词。而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成为了我个人最爱的一首刘德华的经典曲目。不为其他，正是因为刘德华呢在我青春的时间当中永远的是没有办法来忘记的，就让我们一起听着歌，一起回顾刘德华陪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来请出彭羚《我有天你有地》，还有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从来不惯受控，完全自我也自信，在梦里有我青蓝天空，而云彩与你遇上，茫然自由地飞纵，就是你令我美梦变真，也更出众。都市变闹哄，寒流夏雨未觉冻，为着我与你心灵相通，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像赢尽一千亿爱宠，知道万令神睡眼惺忪，和悠悠长夜作梦，我都想与你相逢，仍然是我有我自制造。而我世界要冲破平凡状况，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飞往，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超越上限更适当，心底天窗从今不可再关上。

次再次呼叫啊。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回到了各位的身边。每天30分钟，我们用音乐找寻当年。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歌声，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Beyond 的阿玛尼。随着旋律响彻心灵，缠绵乐章倾泻感情，匆匆岁月风中飘过，唯有歌声长留心中。经典的歌曲，不论时代是怎么去变迁，总能够触动不同的人内心最本质的一种情感。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的时候，不论岁月沧桑容颜怎么改变，我们听歌的那种感觉，其实呢，还是那一颗一直无法忘怀的初心。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旋律，一段回忆。来听谭咏麟《理想与和平》。同样伴随着这样的作品，我们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记得明天我继续在这儿等候你的到来。 你看面孔铺满着热情，愿望集聚心里面的星，不分疆土各界，绿草今天作证，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